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大人等到天亮，等来了西戎回军。他看过了敖仲治军，大周的军队是山海之势，山与海是轻易不动的，西戎的军队却像是风，或是燎原烈火，骏马弯刀，一天就能跑遍大半个草原，来去自由。怪不得边塞失都豪迈，是居无定所，追逐着风而行。他在潮水般的军队中看到了西戎的狼王旗。赫连和蒙苍不同，他不会让人想起虎狼，他是某种更冷冽的、黑暗的，但又有着极艳丽颜色的野兽。黑色的披风拥着他俊美面孔，最优雅的一张脸，最深沉的一颗心。 怎么说？ 不该笑着问的，因为一看就知道是输了。但荣大人向来是放肆惯了，很多时候他甚至把西戎人畏惧的赫连的面具也拿来玩，或者在上面用朱砂写一个可指小儿夜啼。赫连没说话，只是把他捞了起来，用披风裹住，放在了马上。他淡淡告诉荣大人， 敖仲老了，但你教了个好学生。 当年在茶楼上有着好奇的黑色眼睛的少年，竟然长成了这样厉害的将领。他还记得荣大人喝醉后的抱怨，一心想让严君玉知道他才是东宫学问最好的人。过了很久之后，荣浩才知道赫连这句话的重量。这时候他只记得得意洋洋道， 那当然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 以小窥大，大周有这样的年轻将领，这场仗再打下去，西戎收益不大，不如回兵草原，把周围的国家劫掠一波。现有书信在，借口都懒得找。赫连的马极平稳，他也是坐惯了的，轻车熟路的环视周围。西戎人在撤军，赫连是最先从幽州前线撤下来的。20万大军要撤退也要一定的时间，收尾断后也不是一蹴而就。等海东青把消息传遍整个阵线，西戎的战马就会永远离开幽州。靖北也许会僵持一段日子，但最终也会被渐渐收复的。西戎人要回草原了，然后也许北上，也许西征，总归是跟随着狼王的旗帜和他们心中的太阳王。下了山丘，赫连还问他， 荣大人想议和？ 西戎人从不议和，赫连是在问他还有没有想要见的人。赫连不会放他走，但也知道荣恒来了边疆，也许会放他去一见，也许只是在逗他玩。这该死的西戎蛮子，心思就是比海还深。 算了。 荣浩骑在马上，转头往回看，身后是故国，也许是铺垫的太久了，并未如想象中那般不舍。大周已经有许多人了，有梁羽，有云兰，新一茬的读书人也要起来了。他不是治国之才，也不想抢了。洛恒喜欢讲春秋与战国，那就当自己是云游天下的先贤吧，要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才有意义。都说是养尊处优的平西王世子从此长居苦寒之地，没有人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要西戎也归于王道之中，训不服赫连，就在他的疆域中种下种子，天长日久，总归有一番作为。荣陵的后人要离开大周了，他要去看一看辽阔的草原，豪迈的雪国，还有传说中雪海里叶子比针还尖的树，比房子还高的熊，还有极寒之地的冰海翻卷着黑色的波浪，西域沙漠中的绿洲，那些书上都没写过的黄金古国。他幼时离开家乡很是不舍，但总记得母亲当年有扇屏风上绣着的画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只要有想见的人在身边，哪里都是江南。 幽州这一战其实赢得很险，要不是严君玉带骑兵实在带得好，胜负其实未定。尤其是西戎是新王亲征，气势实在凶险，尤其那些北院的骑兵简直把这当成最后一战来打。好在最后也终于打赢了。西戎退兵时，严君玉都有点恍惚了，他伤得不轻，被人簇拥着回到军营。幽州城已经被打了个稀巴烂，连伤兵都无处安放，包扎的地方就在城中的驿站里，已经是三面透风，用布帘隔着，他躺在担架上任人包扎，看见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被抬见了。魏如伤得不轻，贺启罗也中了箭，靖北侯于业回来的最晚，实在让人担心，好在最后清点了一下，熟悉的面孔基本都在。他问贺启罗， 王爷呢？ 敖仲可不比于业，萧许到了他这儿，别说上前线打仗时连城都出不了，天子印信也没有用，只能和荣恒一起在城后的堡垒里面面相觑，万一沦陷还要被压着送走，实在气人。不过萧许现在脾气好多了，竟然也乖乖听话。 他陪着荣大人出去了吧？跟着敖将军巡逻边疆，看西戎人是不是真的退兵。本来不让他们去的，他们一定要去，敖大人也只好陪着。 一边的魏如听到荣大人名字，还朝严君玉做了个鬼脸。他们俩都是只认一个荣大人的，严君玉只能笑笑。看见一边的监军秉笔大人朱雀也一副认同的样子。今日凶险，要不是他在阵前跟着自己，说不定真的回不来了。 这里就是西戎狼骑所在了吗？能不能知道西戎王是从哪路撤退的呢？ 荣恒站在山丘上远眺，敖仲如何不知道他为什么执意要到前线一看，只是沉稳应答。 赫连狡猾，事后也常常被迷惑过去。 天已黑透了，荣恒还在边界线上逡巡着不肯离去。荣家都是文人，他虽然在枢密院公职，但也没法上前线，这样执着着想见一面，看着实在有点心酸。 那是什么？ 萧许忽然疑惑地问。众人都抬头看，只见远处的夜空中忽然亮起一点火光，越升越高。就在众人以为那是西戎人传令的信号时，又一点火光升了起来，然后是第三点、第四点。正在撤军的西戎军中忽然亮起无数点的火光，越飞越高，将整个西南方点亮，如同星海般灿烂。 那是孔明灯。 江南对年节看得不重，不过是合家团圆罢了，但却极重视元宵节。无数诗词里都写了元宵的灯会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，火树银花，宝马雕车，是极繁华热闹的江南景致。塞上却没有这习惯，又是战事中，他都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直到看见这满天的孔明灯才响了起来，这是荣浩送他的上元节。收复靖北很是费了一番功夫，但论功行赏的事也是不能推迟的。朝中塞上顿时都热闹了起来，各种派系都活跃了，也各有各的论调。头一个自然是敖仲，中流砥柱，守住了幽州，就算封王也是众望所归，又追封了训城的幽州牧李弘，这都是毫无争议的事。只是接下来的功劳就有争议了。风头正劲的是燕北的年轻将领，东宫出去的伴读大人与燕然。恭亲王年纪又小，位置又高，虽然有功，不过赏赐府邸罢了。余业是功过参半，也难说。只有与燕然，幽州最后一战时，燕北驰援立下大功不说，直接打得西戎人退了兵，后面还追出去几百里，正应了他的名字，乐石燕然。简直与当年封狼居胥的典故一般，十分扬眉吐气。恰好他又是天子近臣，东宫的班底。当年东宫的伴读，荣家入主枢密院，敖家要封王。叶家自不必说，小叶相不到24岁已经要登阁拜相了。 京中传言都说平阳侯与嫣然要封王了。也有异议，几个枢密院的臣子和少数对军功研究得深的士子对此很是不屑，说外行人不懂军事，只会盛赞与嫣然的功劳。封狼居胥也好，大退800里也罢，都因为那本来就是最后一战，西戎本来就是要退兵的，哪里是与嫣然的功劳。朝堂上争论不休，迟迟没个定论。好在圣上还是英明的，不动如山，只是先召回了一批将领，其中就有与嫣然。境北的众将都以军情推辞，要收复境北再论功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也有说是于业自知有错，所以想要将功折罪的，倒是恭亲王和几个监军先回了京城。与嫣然这次回京可谓是春风得意，风头一时无两。京中视为贵人不说，各派系也竭力拉拢，百姓更是单食胡浆以迎功臣。京中传言都说平阳侯与嫣然要封王靖北了。云兰看了消息都说实在太隆重了些，怕惯坏了与嫣然。谁知道他这一句话真就一语成谶。倒不是与嫣然故意放肆骄横，只是他这人素来行事豪迈，不拘小节，当年在东宫就被参过留宿花街，如今形势大好，自然是百无禁忌。要是寻常小事都还好说，遮掩遮掩就过去了，他偏偏犯下弥天大错。叶良宇还是顾念东宫情谊的，也是知道他本性，所以江南一派的谏臣都守口如瓶，但御史却饶不了他，奏折雪片一般飞来，上面罗列的罪状或多或少，头一条总归是一样的，与京官交从过密，结交文臣，这是武将的大忌，也是最大的死罪。与嫣然犯了和当年的陈三金一样的错误，竟然和当朝左相玄同甫走到了一起，也是玄同甫老糊涂了，或是自诩从龙之臣，竟然敢勾结将领。天子仁慈，没有抄家，只是革职查办，关入诏狱中。玄同甫也识时务，在狱中就自尽了事，不让天子为难。他也算是一代名相，三朝的老臣，到了这个下场，实在让人唏嘘。好在他一辈子小心谨慎，死也死得恰逢其时，子孙仍有进士的途径，不算文脉断绝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